阿爸，你做咩啊？嗰个电钟嗰一时响一时唔响，我整下佢咯。 哎呀，爸，好心你唔识整，唔好整啦。因住电亲啊。 哎，阿爸，你做咩啊？你唔好擒孤擒低啦，一阵街口发寄嚟整噶啦。 咦，我几蚊咬肉咩？ 我都费鬼事话你啊。 哎呀， 哎呀， 系咪咧？系咪咧？ 阿爸， 我咩啊你？ 咩事啊？ 你唔系冲一冲。 你阿爸打咗落嚟啊！ 阿爸啊，我阿爸咪变咗。 哎呀， 你只脚有冇事啊？ 冇。 哎，听我话你就只有错，我讲俾你听啊。 哎呀，哎呀， 哎， 谁进来呀？ 妈。 谁进来？喂，早晨，早晨。我约定你啊，应该早啲开场啊。你兰姨嗰只鱼腩啊，一早扭开台啊。 鱼腩啊？ 系啊。 我呢排打得好多啦，我今日唔打得噶啦，你稳定老股咧。 你老公喺度系嘛？咁我转头再搵过你，我买餸先啊。 得闲就管下啲细佬哥，成日顾住打麻将。 我边有成日打啫？正话你都听住我推咗佢噶啦。 上面有一箱落嚟喎。 上个月我只寄咗个计数机上去啫嘛，而家又嚟啦。 讲咩噶芬？ 系姑妈写落嚟噶，佢话二哥失踪咗几日，可能落咗嚟啦。 咩话？阿灿落咗嚟？ 哎呀，该会啦，而家守得好严啊，唔知佢会点添喎。 你想死啊？呢个时候打黐， 伤风啊！ 惊阿灿，自己人嚟噶， 几乎俾你吓死啊！ 我同啲人失散咗，又唔识路。 我哋避过嗰班衰人，都怕顺风顺水啦啩？ 我哋而家仲未算安全噶，要去到上水先至算去到香港噶。 系啊，我都听讲有啲香港人专捉我哋嚟勒索攞钱噶。 系啊，我都好似听过啊。好似叫做乜嘢打蛇客系咪啊？ 系咧，你叫咩名？ 我叫阿勇。 我叫阿彪，佢叫阿灿。阿勇， 不如你跟我哋一齐走。 又整嗰个人拖手能脚，你行先啦，彪。 表哥，小心啲，几打都唔好认，喺上面走嚟噶。 喂，兄弟，唔怕死啊？ 大佬，咩事啊？讲得咁严重？ 喂，黄杯靓哥嚟噶。整好啦， 大啲啊，唔该。 哦，我系嚟旅行嘅，而家我哋上落去搭车。 旅行，走嚟禁区旅行，细佬，我哋嚟帮你嘅。 走啊！哎呀， 走啊！快啲走啊！快啲跳，快啲！明仔，明仔，放枪佢！ 你家快走！ 快走啊！ 你家咪走啦！ 快走啊！ 放开我！ 咬过你！ 放开我！ 你死你！ 放开我！ 走啦！ 要放开我！ 快步步嘅走啊，细路啊！你真系走啊，仲打到你咁，仲走啦！ 冇别惊我，你冇别惊我， 放手啊！ 别惊我彪， 放手！ 冇别惊我啊！ 死啊！死仆街，系我走到气都咳。 冇啊，冇杀我啊！我叫阿爸俾钱你啊！ 少叔，喂，我想走条龙凤额啊！喂，你做乜鬼啫？ 啊，黄师奶，要啲咩？ 冇，我想打对龙凤额，俾我个未来新抱啊嘛。 吓，咁咪好啦，想打几重嘅？ 小叔，今日好似有啲心事喎。 系，屋企有啲事啊嘛。 点啊？使唔使帮手啊？ 唉。我细姐上高落紧嚟，都唔知道有冇事添噶。 唉，呢半年好多人落嚟噃。 系啊， 我记得前一排你咪有个细侄落咗嚟嘅，你仲介绍佢总公司做后生噶。 你讲阿牛啊？ 系咯，做成点啊？ 前几日炒咗啦，而家都唔知道去咗边。 系咩？我记得佢坐地咁几老实噶，点解会炒啊？ 点知啫？或者傻得滞，得罪咗人啦。 哟，点解仲翻嚟啊？ 做埋啲美数啊嘛。 系啊，快啲啊！啲人就嚟去咗食饭噶啦。 嗯。 谂过噶啦，今餐我哋去食日本菜。嗱，你依家上嚟啦。 嗯， 拜拜。 做咩啊？你炒咗你仲翻嚟？ 你翻嚟嗌都冇用噶啦。我话俾你听啊，你呢种人根本就蠢过只猪。而家我炒咗你，补翻一个月人工俾你，你就好揞住半边嘴笑啦。你而家企喺度搏咩啫？你估你眼定定望实我，我就惊噶啦，烂开啦！冼经理，我要出去食晏。 死人！你做咩啊？ 喂喂，你想点啊你？ 做乜嘢？做乜咁胆子？ 你哋翻出去啦！ 翻出去，杀啦我！快啲啊！ 咩事啊？ 阿牛翻咗嚟，揸住把刀指住阿冼生啊！ 系啊！ 阿牛， 死啦！ 唔好理咁多啦，报警先。 大佬啊，你忍住把刀啊！话我蠢我就知。唔系啊，唔系啊，我蠢过只猪。 你啊！ 我蠢过只猪。 你啊！猪狗都不如啊！ 系。 你个衰人啊！自己有冇嘢捞啫，就无端端炒鱿鱼，俾咗我份嘢去做，你好嘢！ 牛哥，我唔系咁嘅意思啊，我惊你大材小用咋？ 你开大啦！ 唔系啊， 阿牛啊，你唔好乱嚟啊！ 你咩嚟啊？ 我系何生啊，采购部个何经理咧，你放低把刀先啦。 我放，你走。你唔得，我斩咗你！ 有事慢慢讲。 我唔同你讲，我要同总经理讲。 阿可啊，快啲揾我二叔嚟啦！唔该你啦。 唔知咧。 喂，点啫？点解搞到咁大镬噶？ 我听阿牛有啲神经失常，如果我哋吓亲佢咧，真系斩死冼娘都有份。 嘘。咁而家点搞啫？ 佢要见总经理喎。 方先生出去食晏昼，身上又冇带 call 机， 喂，打电话俾大驸马。 朱百强喺边度食晏昼啫？我都唔知噶。 大驸马有 call 机啊嘛？ 系啊。阿伟，你哋全部出去 reception， 呢度危险啊！快啲。 马太啊，你个头几靓，啲梳得喺边度梳嘅啫？ 你中意啊？ 系啊。 咧上一次同阿陈太一齐去嗰间咧， 唉，我头衰啦，短到死，想梳你啲妆都唔得。 我听日整头发，跟埋我一齐怨个师傅嘛。 啊好啊，喂，一阵间带我电啦，不如。 你电下都好，你头发直得滞。 系啊。喂，讲下讲，我整咗只戒指五卡嘅，真系好靓嘅，款又新。 系。 唉，我都唔知几中意。 冇讲咁多啦，成嘢。两位，随便唔好客气。 得啦， 你个得个讲字啦，呢个都唔知乜鬼嘢厅嚟噶，乜都冇得食。出去攞啲嘢入嚟啦！ 好。 喂，你又点知人中意食咩啫？系啦，你中意食啲咩？ 求其咪得咯，想麻烦朱生啊。 咁客气做咩？成围台得我老公一个系男人，最好唔使做。仲唔去？使唔使我泵气你至好行啊？我老公做人啊，真系好似一嚿云咁嘅。 咁你又嫁俾佢？ 我就系贪佢一嚿云啊！你话有第二个女人中意佢就奇啊！好彩我阿思思咧就似我啊！你话似佢老豆啊，真系阴公啊！系啊，我阿思思今年做飞机仔啫。 系啊，咁叻啊！ 思思啊，唱翻首飞机歌俾啲 uncle 听下，好唔好？做咩啫你？平时一叫就唱噶啦，今日唔知道做乜鬼嘢， 啱啱先 请完假，唔该帮手拎开啲嘢。 话咗你噶啦，有边样嘢唔靠我你做得成啊你？喂，你个 call 机响啦， 对唔住啊。 马生咧，好耐唔见佢， 成日开埋嗰啲咩董事会，冇时得闲嘅， 唔系收埋个二奶嘛？ 小心啲啊！ 我呢个老公系冇乜用， 朱太啊。咁你又唔好咁嚇朱生啦。 好啊，總之你而家喺俱樂部食緊晏，而家打電話去，我一即刻趕翻嚟，係咁。太太，公司有啲緊要事，我而家要翻去。 成日都無事忙，你做乜鬼？ 啊，對唔住，唔入得。 Sir， 唔該你俾我入嚟啊！我係呢度嘅經理嚟嘅。 你有冇辦法證明你嘅身份啊？ 我係生產部嘅經理，我叫朱百強。 阿朱生啊，你翻嚟好啦，二小姐喺裏面嘈緊啊，俾佢入嚟。 淑明點啊？ 嗰個究竟咩人嚟嘅啫？做乜攞住把刀斬我老公喎？ 二小姐啊，你鎮靜啲。 鎮定鎮定，如果你老婆俾人用把刀攬住條頸啊，睇你點？你呢班啊，正係食生米嚟嘅。保安，保安。 淑明，你冷靜啲，我會想辦法救娘出嚟嘅啦。你咁樣嘈翻，入邊唔知我哋出邊做乜嘢嘅，阿娘會好危險嘅。 林帮板，呢间房系啦。阿朱生，呢位林帮板。 系，而家点情形啊？ 我准备入去劝下佢，佢系我哋伙计嚟。 好，嗱，你千祈唔好再激嬲佢，我会派伙计喺出边及住，以防万一噶啦。 你入嚟做咩？ 牛，你听我讲。 唔听唔听唔听，经理，个经理都唔系好人嚟嘅，我哋见总经理， 总经理喺度， 叔， 我可以入嚟吗？ 跳，如果唔系我斩死佢， 二叔啊，你顾住我啊， 阿牛。你有咩同我讲？ 我话俾你知，冼良呢个正衰人嚟嘅，佢自己有冇嘢做，就炒咗刘宇，将我份嘢俾佢啲人做。你话使唔使走？ 呢件事我会自查，如果查得都系属实嘅咧，我会重新雇佣你，补偿你嘅损失。 我唔知你讲乜， 我只系话，我会查下梁。有冇炒錯人？如果係有嘅咧，我會重新用翻你，每個月加多200元人工俾你，好唔好？ 我點知你係咪啊？ 人格擔保，你放低把刀先，其他可以慢慢商量。 自己埋先啦， 方生，我谂你再又睇下咩情况。阿牛，你听我讲。 我唔听，唔听。你讲呢个冚蛋都唔听。 好，咁你肯听边个讲啊？你有冇谂过想要见边个啊？ 我要见赵叔。 赵叔已经嚟紧噶啦，千祈唔好乱为啊！ 我唔听你讲，我要见赵叔。 阿福哥，我想去厕所。 唔得啊，知唔知啊？ 知。阿赵叔嚟啦！ 赵叔，阿叔， 总经理点啊？阿牛喺里边啊，揸住把刀压住阿亮嘅条颈，你快啲劝佢放低把刀先啦，千祈唔好刺激佢噃。 系啊，我哋啱啱激嬲咗佢啊，你自己要小心啲啊！ 佢细个发个高烧嚟嘅，时不时系咁样噶啦。 哎，苏明，哎，冷静啲，拉拉。 做咩？做咩？做咩？ 苏明， 你明知佢系咁，你仲介绍佢嚟？如果我老公有咩三长两短，我要你赔命噶！ 你唔使理佢，呢件事唔使你负责。入去圈店会放低把刀先， 吓！带埋边，带埋边。 阿牛，招叔，我嚟咗。阿牛，你做咩啊？招叔啊，你搵个份工俾我做啦。呢度啲人好衰啊，个个都想害我嘅。 好，我会搵个份工俾你做，搵到钱寄钱翻乡下俾你爸，好嘛？ 阿爸，系啊，我阿爸喺乡下好惨啊。 所以啫，如果你伤咗人，你阿爸更加伤心噶。嗱，听阿赵叔讲，放低把刀。 放低把刀。 系，放低把刀，同我出去。 咁佢点啊？ 由得佢啦。放低把刀，啊！阿牛，放低把刀佢啦，听阿赵叔讲，放低把刀佢。处置阿牛， 我睇佢神经有啲问题，会送入青山。 阿师嚟咗未啊？ 佢攞嚟五个月嘅啫，可能唔适应香港嘅环境。 啊！而家香港有几万啲咁嘅后生仔都唔知点收货。 我细仔落紧嚟， 系咩？ 嗱。有得食就好食啦！点啊？唔食啊？哦，唔食我就收翻。 食啊食啊，我食啊！ 食啦，食啊，咁唔食啊，咁啊！喂，你想点啊？ 死靓仔啊，搞到做护花添系嘛？ 你唔使惊啊！讲你嘅亲戚电话俾我听啊！ 我净系得一个姑丈嘅啫喎。 咁个电话几多号呢？ 九龙360111。 系咯，咁先系啊嘛。 大佬，唔好搞我啊！我乜嘢都讲噶。 你唔使担心，迟早梗轮到你嘅。 总之唔好打我啊！我阿妈好锡我噶，佢一定会服我噶。 妈， 打波啊？ 系啊，今日有比赛，我约咗阿俊上嚟同我一齐去。 阿伟啊， 嗯， 唉，我 我成日眼眉调啊，调到我好闷啊。 瓜仔餐呢？ 系咯，我睇报纸啊，话唔知收得几严，我只系戥佢牙烟啊。 嗱，担心都冇用嘅，我哋都帮佢唔到嘅，都唔知佢爬山过嚟定系游水落嚟。 咁咪就系啰啰挛咯，我边个吓？ 咁样揿钟法就有边个啊？ 喂喂，诶，行得未啊？你知唔知啊？琴日英国赢咗阿根廷啊！ 哎呀，等我同我妈讲声都得啩。 安姐，原来奶豆唔好意思， 唔使客气， 我先啦。 好， 拜拜，走啦，安姐， 拜， 行啦，快啲啦。 哇，你嘅真系垃圾桶啊！ 诶，我啲驾驶技术定挂， 好心你啊，又冇牌喎，成日揸大胆车， 最衰个考牌官啊！如果唔系，我有咗牌九年啊！ 系啊，人哋个考牌官敢拱你架车入间士多度啊， 一时失手啫。 喂，你就嚟开学噶咯喎？ 哦，自己毕一业就喺度嘥啲兄弟啊！我哋啲数佬，我开唔开学都系咁噶啦。 其实毕业咪即失业 啊？阿伟啊， 嗯， 你系咪考咗廉记啊？ 工啊见咗啊，唔知得唔得嘅？ 老妈子知唔知啊？ 嗯，得先算啦。 如果今日阿爹个衰仔仲撩我咧，我实行唔同你客气。 好心你又唔好咁好老皮啦。 我呢架唔算靓嘢啦，十零万啫嘛。以而家银资嚟讲，好普通啫。 以嚟讲算得系咩啊？你睇，阿爹个衰仔又喺度演嘢。 算啦。 点啊？唔抵得啊？整翻阿威吓。喂啊， 嗯， 一阵。我的车有咩事唯你是问啊？ 哦，好笑啦！一阵见到曱甴吓死啊，入埋我数。 喂， 换衫啊！ 死僆仔咁招积，定啲嚟，我哋阵间开波先喐佢，一阵间佢就知死。喂喂， 嗯， 其实头先阿的啊，真系惊噶， 你真系多余嘅，人哋又冇嘢，你做咩同人斗气啫？ 喂喂， 啊， 你睇嗰边。有人影 Super Egg 噶 哦，拍百米嚟啫嘛。 OK， 有女仔拍片识做噶啦。 阿伟啊， 啊， 就两分钟咋，帮我佢啦 ，OK。 八号跟八号，跟八号 啫，八号， 你个左手边，系跟佢四啦四啦，跟佢，你去龙门嗰边，去龙门嗰边，两分八号，八号。 喂， 天明小心啊！你知唔知踢波噶你？撞烂我又惊你都赔啊你！ 咩事啊？ 佢撞烂我哋架机，赔啦嘛！ 哈、啊，我哋输咗波影一套戏啦，你仲咁大声？ 何俊，你又够野蛮啦！ 嘿，方希文，原来系你啊！头先输波输到我火遮眼，争啲唔认得你添。既然自己冷，点讲都点啫。 指咩几冷啊？对唔住，冇声。 真系对唔住啊！就话我挂住踢波，我睇唔到你喺龙门后边添。 你个对唔住啊！真系值钱啊！知唔知副机几贵啊？ 喂，成妹，乜都你讲晒啦。 我而家打紧得罪你啊！出口伤人，算唔算挂你啊？ 唔好嘈啦，你哋。 阿俊啊，系我唔啱嘅。 咁算啦。阵间出嚟饮茶报温数啦， 使咩你请啊？ 你请啊更加好。吴生， 你又抵得佢两个啊？ 我谂佢哋唔系有心嘅。 你唔系真系想同佢哋饮茶啊嘛？ 一系两个人整整个三文治俾佢，接到个飞起，赢啊赢紧佢噶啦啲波，帮我踢辣，系啊踢辣啲啊，冇得踢嘅。 乜鬼啊？剛才那個龍出來可以射 三盒子嘛， 帝哥 我怎知道龍在後面的， 看你才射嘛。後來又要抽時間踢決賽，踢球真是辛苦。哎喂啊，早知道一早輸了場球給你，不用後來又要抽時間踢決賽，麻煩啊。 丁有風不用洗盡你， 我真的明明夾實地下的，冇理由踩親你條尾噶！ 而家扭打啊？ 咩啊？唔輸得啊？ 傻！ 喂，出嚟幫手，把蛋打入去。 做咩事？ 阿偉，幫手啊！阿偉， 喂，打啦！咩啊？即刻打！ Wednesday's child is a child of the world. 阿迪咪仲惨，起码一个月啦，唔起得身好似。 你估你好得过人好多咩？ 你男仔都傻嘅，咁都好打得餐嘅。 啊系啊，关于架机嘅事，我谂我应该正式向你道歉。 道歉有鬼用咩？ 喂喂啊，应该请人玩翻日扶就唔得啦。 边个得闲同你去啊？ 对唔住啊，我冇准备请你老人家去啊。 吓你啊！ 喂，俊啊，系啦，我谂我目前冇能力赔翻俾你，不过迟啲我会分期俾翻你嘅。 算啦，我自己都有责任嘅。 咁， 系咯，既然大家都识咗啦，以后咪自己有啦。 千祈咪包括我在内啊！ 我冇话包括你在内啊！ 喂，唔好癫啊你！鬼佢咁衰啊！ 大人有大量，算啦。系啊，方希文，后日咧我哋有场波打，得闲就嚟捧下场啊！ 你站喺台顶， 到时先算啦。 系咯，有时间咪嚟咯。 有时间就算啦。希文啊，走啦！唔系我阿妈又揞我话女佢留送噶啦。 咁我哋走先啦。 OK， 多谢晒， 拜拜。咁金金做咩？靓唔靓啊？广大嘅校花嚟嘅。 喂，你同佢好熟噶？ 普通啦，大家广大同学。啊，你啲中大佬啊，好多识佢嘅。 系咩？ 辩论队嘅队长嚟嘅。 啊，唔怪得咁熟口面啦。我记得啦，我同佢辩论过噶。佢叫咩名话？ 方希文。 哦，放棄吧。 你講啊！ 翻嚟啦，三姐，今晚有咩食？ 冇咁大聲啊！佢哋喺偏廳嗰邊嘈緊啊！ 嘈？嘈咩啊？ 總之今次咧就一兩咎由自取嘅。 二少，我唔係話幫住阿亮啊，佢假假地都係人事部經理啊，唔通炒個波都冇權？ 我哋有根本就系白痴嚟添噶啦！ 你仲好意思讲嘅？阿牛唔系第一单啦，你啊，时时介绍埋晒啲无谓嘅亲戚朋友入嚟公司做事嘅， 伯伯，佢个表弟叫做咩名？ 好似叫做陈志强。 佢做嘢做成点？ 麻麻地啦，都系人几醒目，系懒啲。 你唔怕照直讲啊？ 伯强，咁你咪讲啦。我虽然系董事长咋，不过公司啲事咧，我就交晒俾二少，乜都唔知嘅。佢中意炒边个，咪等佢炒边个啦。 我 夹口夹舌做咩啫？唔知啊，咪讲啦。 伯强，算啦，你唔讲咪算啦。 哼，你咁样啊，即系逼阿伯强屈死个后生嘅啫。根据你头先讲嗰个情形啊，如果俾我揸主意啊，就成日炒咗个介绍人嗰、那个叫做咩啊？程照啊，乜鬼嘢啊？哎呀，记得 大嫂，人哋啱啱救咗你个女婿一条命咋？ 哦，咁啊好难讲啦，你唔俾佢哋两个夹定啊？ 吓你？ 哎呀，就咁算啦，无谓家嘈屋闭啦。如果系要拗嘅，等开董事会先啦。 你信唔信半夜我放只蛤乸入你被窦啦？你咁？爹哋，二叔，哇，做乜个个都客气晒口面嘅？ 我哋翻上楼。 哦。 正话佢哋喺度嘈啊！你妈咪叽里咕噜啊，激到我爹哋生黑一条。不过你妈咪又系麻烦啲嘅。系啊嘛，你妈咪嗰铺麻烦法你都唔系唔知噶啦，直头咧。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冇格格。 又嚟啊！ 收咗个女人入衣柜未啊？ 傻女啊，整鬼做怪。入嚟啦。 爹哋。 嗯。 今日贵唔贵啊？ 贵喺呢处。 你冇食饭咩？ 成肚气。 其实头先你同大伯娘嘈啲乜嘢啊？ 公司啦，有个后生俾二姐夫啊炒咗，佢攞把刀嚟指住佢。 啊？咁大件事啊？ 成个中环乱晒龙啊！咁几多人围住睇？ 嗰个人系咪癫噶？ 上边落嚟噶。无亲无故，智力嘅比人低，诶，唔好讲。 大伯娘梗系帮住闪亮啦，唔好讲啲唔开心嘅嘢。 乜你有啲开心嘅嘢讲我听咧？ 嗯，你估下我毕咗业之后想做乜嘢？ 你而家算毕咗业噶啦。 啱啊，咁你知唔知你最锡嗰个人想搞一本电影杂志啊？ 我最锡嗰个人。 嗯。 迪基巴多 啊！同你讲正经噶，我咧就想同一班朋友搞一本好严肃嘅电影杂志。 冇乜生意眼。 事业同埋赚钱系两回事嚟噶嘛？ 系，但系我觉得冇乜着数。 好啊，我唔同你讲住，话唔定我都未筹备成熟。但我筹备成熟嗰阵时候，你支唔支持我啊？ 你锡多爹哋几啖啦，一定支持你。 爹哋啊，讲真噶， 希文，出嚟搞事唔系咁简单，考虑要周详嘅，尤其是出钱嗰个啊。 好似想落雨咁。好彩有阿姐头啫， 我宁愿喺出边俾雨揼啦。 诶，点啊？ 喂，你个姑丈唔肯俾钱喎， 不如等我同佢讲啊。 佢话咁耐都系见过你一次，要唔要都罢喎。 唔该，你哋放咗我啦，最多我第日做嘢赚到钱俾晒你哋啊！ 呢层梗唔使你讲啦，你梗要同我哋赚钱噶。 喂，你唔好乱嚟啊！哎呀， 今晚好好地服侍我哋班兄弟， 唔好。 听日我哋带你出去赚多啲钱啦。 唔好。 大佬，我是男人嚟噶。 黐线嘅，你老豆住喺边度啊？ 靠背龙道。 做乜嘢噶？ 我老豆好威水噶，佢系做经理嘅，你千祈唔好难为我啊。 咦？经理添啊？喂，点啊？醒唔醒啊？ 麻麻。喂，乜你老豆系经理嚟嘅咩？ 系啊。 你老豆屋企几号电话？ 食饭啦，肥佬啊！ 好嚟，食饭乜？食饭。 冇嘢嘛你？ 冇嘢。食饭啦吗？ 那个牛又离谱嘅，连你都想吉埋。 佢都唔想嘅。系咧，有冇差啲消息啊？ 就系冇啦。 妈，你唔使担心嘅，阿灿冇事嘅。 等我开门。 大叔， 哎，乖乖乖，哎，大叔，哎，阿伟， 坐大叔， 哎，大叔， 开多个位，开多个位啊，去啦去啦， 啊，赵哥啊，今日呢啲车都好靓噶，哎，食个先啦， 好啊， 嚟。 上海佬真系唔通气，净系敲住人哋食饭呢啲咁嘅嘢上嚟。 阿爸中意食咪由得佢咯， 我唔闻得啊。 豆叔， 哎，谢谢谢谢， 食饭豆叔 啊， 你话唔会啊？ 哎呀，米粒，你中意食就食埋我嗰份啦。 嗯。 喂 喂，是不是程燦家？ 是啊是啊。蛤，阿燦有聲氣啊？ 你聽著，如果想阿燦平安無事回家的，就準備50,000贖他了。 蛤，50,000啊？ 责备和恨怨，无惧世间万重浪。